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如果到时话个楼市真系升咗50%，你又话啊，你个条例会终止生效，咁系咪傻嘅咧？咁一旦如果系话否决嘅话咧，呢个信息咧就系会令到市场咧会有震荡，咁我哋要小心处理呢方面嘅问题。 這些小爬蟲為何要拿來立法會要P&P這麼大件事，你說是什麼我都不知道是什麼，那就說是低智，低智式，所以低智式，你明白嗎？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王國彤、盧仙亞。 早晨，又是一個星期六的早上，雖然今天有雨，天氣都不是叫做十分之好，但始終都是星期六，都是一個週末，在這裡跟各位聽眾說聲，今天希望都週末是愉快，不過記緊明天無論風雨，我們都要有些事要做，明天做什麼？ 我都帶在身上,其實我覺得是真的有一個,沒有說使命,也有一個言論自由,要為香港,當然上星期我跑馬拉松時這樣緊張,呼籲聽眾或跑手,大家可以借調黃絲帶,在響應回,幾次帶,藍絲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張你的自由組報新聞,連隔離的拍檔的名字都說錯,藍絲帶,不好意思,張你的自由組報新聞,連隔離的拍檔的名字都說錯,藍絲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張你的自由組報新聞,連隔離的拍檔的名字都說錯,藍絲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張你的自由組報新聞,連隔離的拍檔的名字都說錯,藍絲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張你的自由組報新聞,連隔離的拍檔的名字都說錯,藍絲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張你的自由組報新聞,連隔離的拍檔的名字都說錯,藍絲帶,不好意思,不 因為我們上個星期其實都想在呼籲的時候本來都是找林卓穩麥姐就是前記協的主席麥燕廷後來就告訴他應該是新任的主席去負責這件事但我那天就叫做跟他沒有直接通到話但是第二天就在我想大約六點多鐘準備起跑的時候就真的在尖沙咀起步區之前就見到他 多義工我想都多但我也見到一些跑手說好像不見到人但我想相對這麼多萬的跑手義工的數目始終都是有限度和這麼短時間募集一些義工其實都有一定的難度但我都見到其實以我所見其實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些義工在派還有我覺得有很多可能純粹 例如舉個例子可能之後早上下去就是叫做陪自己的自愛地去起跑在那裡跑完之後可能他見到現實他都很想去幫忙我看到一些是這樣的就是幫忙我有什麼可以幫到手反正他起跑了跑手就跑出去他可能說我都有時間或者可能我既然都來了這裡我有什麼可以盡一分力我覺得都很感動 但我就好了麥姐就幫我掛了一個大一點的藍絲帶我覺得就鬆我一程讓我可以繼續安心上路但我覺得明天無論如何聽眾也好市民也好真的時間上不安排得到我其實自己也有一班朋友大家有些當是新春的團聚 他們說明了,早開始,有一個就說,為什麼要這麼早,星期日就不下一點,不行,我說回,因為預料大家喝完茶之後,團拜完之後,去遊行。大家覺得有時候還有一份心在,不過久而久之,大家覺得我又要星期日,不如大家可能棄一點,或者不用那麼辛苦,還要出去走。 說真的,我想有哪個喜歡走路 過癮,因為有些所謂的分泌出來,你會令你開心 我覺得那是一種發洩但如果有足夠的空間足夠的機會給我們的話其實為什麼會要遊行呢星期日大家安居樂業不好嗎大家在家裡陪家人不好嗎為什麼我們要出來呢就是因為我們知道有些事情 可能甚至我們說了大一點的價值我們不去維護我們自己不去自己身體力行去告訴別人我們很重視的話就沒有了所以無論怎樣也好明天可能你真的有些其他事情如果是好像我這樣可能我真的沒辦法我不是香港就是可以的話都出來走行 多謝你你簽了授權紙我代你走嗎要簽我以為你叫我簽了一張行街紙我以為你簽了一張行街紙給我出來代我出來走謝謝我相信明天我們D100好像是做現場的轉播而且我都是極力呼籲如果是在聽節目 以及知道這個消息的人都盡量出去走因為明天好像老所說我們走是爭取言論自由很多事件看到是我們的特區政府開始採取滅聲所以是說這個必然所爭另一樣我自己感覺是很特別的因為明天的遊行是由記協 發起的記協如果大家想想他都是有發起過遊行的我記憶中就是在國內的記者採訪的時候被國內的公安圍毆或者搶東西這些遊行原則上來說是針對一個鐵一般的事實所以他們保護人身安全 反對國內的暴力、不合理的對待各方面這當然是一個問題但明天是由記協發起關於言論自由的遊行我覺得這個意義是更加深遠的因為我自己不是傳媒人但我覺得記者本身就是一個 不理你新聞報道或時事或各方面 在職責方面來說 是一個observer 是一個旁觀者所以他們很多時候對事情都應該是置身事外然後由旁邊一個旁觀者的身份 observer 的身份 去看一件事。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敗筆的。不知為何Defense的Lawyer沒有在這方面挑戰，如果不是我是會覺得，回到現政問題，找個現政問題，我不能咬兩個月。所以是重發的角度來講，記者永遠是一個observer，但是當明天的要求言論自由這個行動是由我們寄協發起，當一個observer在前線的記者是感覺到言論自由沒有了，開始要叫大家珍惜，大家就真的要想一想，記住明天的目的和發起人的身份，記者很少是將自己以observer的身份擺低了，而去投入一個角色。當前線的人員是說出言論自由危險了，言論自由不是他們的，是我和你的。如果大家不珍惜的話，大家要爭取怎樣的香港，大家要爭取怎樣的將來，大家要爭取你的下一代是怎樣的香港社會，永遠在你的手上。第八，只可以呈現一個現實，或者少少的分析出來給大家去想，希望大家能夠明天是到場，讓我們的前線的記者人員一個支援，珍 我想那個剛才黃台你說的正正是一句我想沒什麼話一句其實應該是兩句說話就是國家自掃門前說不管他人上身我們經常都覺得這些事都不關我們的事言論自由做了十有些議員就說現在可以有得說怎會沒得說其實不是有什麼說不說小毛蟲 小爬蟲那個一會兒我真的一定要說火也來了但我想我們的代議士高高在上在議堂上的一些我們應該是最代表民意發聲的做不到 但問題是我覺得作為民眾,我們自己本身其實都真的有個責任 所以覺得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每一個香港市民的責任 每一個真的在這裏以視香港為家的人 我們自己有個責任,我們去講一些東西出來 甚至去表達我們自己的想法 當然你告訴我的想法,可能就是剛才你所說的 關我鬼事嗎?關我有個交叉事嗎?關我什麼事嗎? 問題就是,當然今天不關你事 但明天後日如何呢我覺得有時候一句說話或者一個詞就是得寸就一定是盡赤我們的底線不守住的話其實底線一路被人衝擊一路被人踐踏一路被人推撞沒有的因為問題就是如果當權者知道這樣是可以的話他為什麼不再向前一步變本加厲呢 所以問我們覺得是否要寸土必爭是真的要寸土必爭因為我們讓得那一步的話其實某程度上我們就退了一退了的話下一次就可能由那裡再去開始我覺得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你可能真的看回由回歸之後到現在我們在新聞界或者媒體界發生的事情點點滴滴每一件事你再去看咦是嗎甚至有很多可能 大家都不是很察覺,或者媒體根本上也不是那麼多去報導 但事實上,如果你問一些新聞從業員 他們真的可以告訴你,其實是不斷有些事情在發生 不要說用溫水的煮蛙,現在可能已經是滾水下去 卜卜你就叫一聲算數滾水在錄面等收工啦還要錄那麼久嗎不要啦幾分鐘可以搞得定我覺得這些事情現在真的無日無時在發生而且越來越多越來越頻密無非就是想告訴我們其實又是加大力度這些真的是加大力度加大力度去衝擊我們的底線衝擊我們的新聞底線衝擊我們的言論底線就是告訴你 是加大,那怎樣?我看看你有什麼反應 上個星期我已經引述過,無國界記者有做過調查,新聞自由指數 香港60位,短短10宗年間,亞洲排最高曾經18位跌到61位 而國內是170多位 我們真的有排,我們有排去退,不是進,我們有排去退 所謂有排可能看那個排名170多和60多但問題就是你怎知道這個有排是什麼事大家心裏以為很久有排融合而已我覺得有些事情要爭取回來是轟轟烈烈的我們可能真的要用很多很大的力量才可以爭取一些事情甚至如果你看回遠在烏克蘭 人民用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安全 用這些才可以換取一些東西回來 從來所有的東西要去爭取一些很崇高的價值 全部要轟轟烈烈去爭取回來 但我可以告訴你, 可以在短短時間裏面不知不覺無聲無息就沒有了 絕對是... 我們就是為了我少少的聲音 為了我們僅有, 現在有, 我一定要守住 明天無論如何,大家都真的要出來發聲 縱然你可能覺得已經很多次 就是,為什麼要走那麼多次?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事情,我們現在都要為一些事情 看個電視又要出來走 那些什麼教育,我們又要出來走 为了现在有一个媒体里面 王Sir真的我提醒你了，不過你要說回給我聽，我講粗口，我可能真的喊了一句，講稍微獨自，你知道我們咬字不清楚，讀不起了，是不是有觸犯刑事呢？一會兒真的要請教一下你。我覺得這些事情為何現在才發生呢？是不是現在我們真的跟執法人員這麼多有衝突呢？還是現在執法人員他們在執法的時候，他們的指引，我不是說這些，在說後面更加大的 当权的怎样给一些方针给他们怎样告诉他们我们应该对什么人要特别关顾他们有没有收到这些呢所以香港我们永远是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是不是要保持着香港是中国唯一的城市是可以仍然有言论自由 香港是变成中国其中任何一个城市之一永远是大家的选择没事的如果言论自由没了你想想刘晓波事件和许志永就是标准是没有言论自由下面的结果如果各位是觉得这些是不要紧的 觉得刘晓波事件、许志永事件发生在我们的香港都是不紧要的你就可以继续鸳鸯戏水继续去淋花继续漠不关己这个是众人之事我们只可以不停地指出事实和一些重点给大家去考虑 決定永遠是在各位諸君手上希望大家能夠珍惜你們自己的權利亦都是據理力爭因為退無死所退無死所我今天又學多了一次我真的想請教其實跟死無 撞身之地有没有差不差得起有没有一个真是退无可退退无可退你已经是到背水一战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要想吧样样东西所有的一切的权力的争取永远是在各位的手上 還有幾分鐘就是新聞了今天是二二二是D100一個新的時代下一個來臨的就是三三三我聽過三三三你二二二三三三你聽剩下大班講就知道了三月三十三號 5月31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5月35號 就是一個我們要向去融合的一個國度我們什麼時候要去到這樣呢 我們可能說我剛才以為你在說三三三是真的有些忌諱但我想說的就是真的有些事情就是去到那裡大家要講五三五到底發生什麼事當然這個就是沒有言論自由了我不知道三三三三到底能否透露有大班講了的意義就是我們的節目 就是有新的調動新的調動即是我帶我們兩個沒有被人調到 陳國明那個名字又什麼好笑的兩個老爺在節目上很好笑的所以很過癮的他們兩個爭論什麼不好意思我差開一點我不知道爭論一個字是很頂癮的兩個然後爭論一輪一個老一點就說另一個沒那麼老你是老人家 這些是否70-60 不好意思真的要出錢出力出心出力的話你真的要去告訴別人出錢的話你知道所有事始終是需要有一個經濟上面的條件去支持我們必須要去出錢但出心的話我覺得所有事做不單止只是你做了出來你要讓人知道你真的有心去這樣做我們回到再說 如果到時樓市真的升了50%的話那你就說你的條例會終止生效 那就不是傻的了一旦如果是否決的話這個訊息就是會令到市場會有震盪我們要小心處理這方面的問題這些小爬蟲為什麼要拿來立法會要P&P這麼大件事李慧玲是什麼我都不知道是什麼那就說壞你低智所以低智式你明白嗎 風波旅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黃國彤盧仙娜哈囉又回來我想用少少時間講講這一百的節目調動三三三我記憶中應該是19號 大班五點鐘講的應該是五點鐘又借了風波裡的自由風一個鐘頭還有應該跟行政總監Morris主要是兩位還有講二二二和三三三我自己都按著他聽聽寫字樓有一樣東西 我本身是覺得是傷感的當大班說我都節目的調動我都想了幾個月了然後我以為他想幾個月以他這麼資深的廣播想幾個月然後量一下哪些時段適合聽哪些時段適合他跌了一句出來 因為我要就很多主持的時間我自己就覺得聽了這句我就覺得很淒涼因為節目的調動加了很多新的節目什麼省港澳、澳門街那些但是 如果大家看看二二之後的新的節目，我相信是很好聽的，因為包羅萬有，又有當地的興趣，又有露汗，又有陰樂，然後晚上又有鹹濕熱線，是嗎？有個人在這裡睹，聽到有人醒了，應該還有 還有很多鬼故，是好聽的節目，但是節目的主持大家很多都是牙義氣，所以我想大班在這方面很相信的話，就是我就那些主持人。我自己在想，如果D100是一個大氣電波的電台，那些廣告 收到你不收，是不是？花什麼這麼辛苦？所有的節目主持人大家都是為了一個儀器而在時間中怎麼去就怎麼來這一百，因為很簡單的問題，好像老李所說財政困難，給不到，給不到的話 我要撈正行，大班哥，我知道這些時間都能夾出來，這麼好聽的節目，這麼好的主持人，但是大家都是要很急時間，所以我自己在大班的笑聲之中是感覺到有些悲涼。 我和大班很少交往，但是在二十多年了，我也很少感覺到他的 will to win 那個 will to win 是很強，但是我也在節目中感覺到他也覺得我也有點灰了，所以是D100很多意見 大家未必會接受，但是D100最少是一個平台 讓你聽到這些不同的意見，這些是一個主流傳媒你永遠聽不到的意見，你可以不同意D100鄭經翰先生的言論，或者是很多主持的言論、看法各方面， 但是我們是present 一個 total different view 給你們看。我是讀書的時候， 我是有Ausbridge 和有LSE 都給我選擇的， 但是我選擇了LSE， 因為它除了是標準的傳統的 textbook 之外， 它要求你看的其他參考書 是跟一般Ausbridge那些是截然不同的， 這就是D100可貴的地方， 我們不是要求你贊成我們的意見或者是認同我們的見解，但是我們肯定是給出不同的分析 和不同的fact 給大家去考慮。 收費好像是100美金， 100美金， 我覺得怎麼是錢， 當然是錢， 100港幣都是錢， 但是大家想一想， 你每天買一份報紙 你都要6元， 你買一份生果 或者買一份方向報 各方面， 你都要6元， 但是D100最少是風波的節目， 是我們 是早上有新聞天地，可以 跟著分析，跟著風波的節目，是將所有的社論呈現給大家面前，然後作出分析。如果你是捨得6元去買份報紙的話，你為什麼不跌少少下來給D100？D100我也聽到大班所說，每月的營運費是200萬，我絕對相信 這些不是D100的上面的高層你又拿幾十我又拿幾十，我相信這些所謂的營運費不過是我們的職員或者我們的技術人員和我們的電各方面是賴以為生的費用。Just for maintenance， 即是燈油火蠟做生意，大家是 職員是要吃飯的，我不相信他們會有大茶飯吃，只是勉強頂住，大家一個心肺復甦頂住，我頂住。如果在這方面來說，但是也都是錢從何來呢？如果是一個大氣電波的話，D100絕對很多廣告支持，但是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主流傳媒的優越，我們只是很humbly well, pray to the listener， 我們的聽眾 give us a support， 主持各方面的，我相信所有主持人拿的不是薪水，是一個交通津貼，好話不好聽，但是我們的員工和我們的技術人員 和我們所有的營運的材料，Apps 什麼Android、很多東西，全部都是一個財的問題。給個機會D100繼續下去，給個機會大家能夠收到不同的訊息，這就是D100難能可貴的地方。 我都很感受到王Sir你的語重心長， 我覺得他們應該有一個思維，你知道這件事應該怎樣從哪個角度、哪個方向去告訴我們的受眾，你讀者聽或聽眾聽，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責任和任務。但從事這個任務或從事這個工作上，我經常說一個媒體機構應該有編採自由，就是應該可以等他們充分發揮，讓他們雖然他們是一個旁觀者，但作為一個旁觀者的話，始終你都會用你自己的新聞上的判斷或者你受到專業上的思維，你知道這件事應該怎樣從哪個角度、哪個方向去告訴我們的受眾，就是你讀者聽或者你的聽眾聽或者你觀眾聽，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責任和任務。但從事這個工作的人，我經常說這幾年我都有看的，看到很多 他們的待遇，甚至他們的僱用條件，有時候我都覺得幸好我不是選擇新聞系，幸好我不是畢業之後還要做記者，否則我真的很坎坷。所以我覺得尊重某程度上我覺得多了一點，在這樣的條件，有時候我們都還記得曾經有新聞工作者拿尊嚴出來，因為在普通話發音是尊嚴，連一個這樣的尊嚴我們都可能一個稍微叫做似樣的一個待遇都沒有的話，其實我怎樣可以期望他，人始終你是一個人，終歸我們有一些經濟上面的考慮，我覺得應該是要顧及，我不可以經常告訴你你還是靠那個這樣的使命感可以為生，我覺得是不行，我們一定要給一個真是應該，我覺得一個合理，起碼他可以安心地做他的工作的一個待遇出來。 正正是這個原因我相信作為一個媒體作為一個經營者他都想做大班跟大班共事過很多都知道大班的人他本身的作風各方面的事情他不會代駁不會的所以覺得頂住他又要頂住問題就是你問我有時候都會想想 D100的台怎麼辦呢大班其實之前有跟我提過他說2月22日可能會有節目調檔我從來都沒有問我調去哪裡會不會調走了可能我第一天我已經在想可能做一天節目但我也有一個所謂的叫客席主持因為我都沒可能 好像王Sir你的我們大家都有份剛才說我們有份正行我們叫正行我們叫正業正正行我們自己本身有份工作我們在我們的工作之餘我們用了另外一個身份希望可以跟我們的聽眾也好或者香港市民大家我不敢說我們去呼籲什麼我們去傳道什麼我們去教育不可以說這些東西我只是說我們大家去分享 我們將我們自己的想法跟其他人去分享不是代表我們特別在這方面有什麼特別厲害的地方甚至我們有什麼叫真知灼見我不覺得是這樣的只不過我們嘗試將一些話題拿出來然後我們用我們叫拋磚然後引辱 我們說一些我們的想法甚至可能我經常聽很多聽眾去打電話來也在這裡再呼籲一下就183-113 當然我們最想看一些聲音這些意見可以為當權者甚至甚至可能看甚麼報紙你聽甚麼電台你接收的訊息到底有沒有一些叫真三潤色甚至可能是加鹽加醋其實是一定有的但問題是加了添加劑之後那件事情還是不是這樣到底我們可不可以還原一些所謂真的面目甚至如果真的要說的話就是我們到底我們的市民 我不覺得我們是一些不同的聲音其實我們是一些相同的聲音一樣的想法不過可能只不過我們表達出來有所不同我們到底這些聲音到底會不會為人所聽到甚至我們的聽眾到底有好好的意見有沒有人有機會也可以知道我們有太多太多每天發生的事情我們經常都在想為什麼我們的官員閉門造車就因為他根本不知道真真正正 在外間生活的人到底脚踏實地的市民他們每天在這個地方生活到底過著一些怎樣的作息他們怎樣衣食住行怎樣去考量這些東西是不是應該他們聽一聽甚至他們應該要看一看我覺得我們D100就是一個空間我也很感激大班在幾個月之前 邱晴王一個完全我除了是當然我經常都會有機會在節目裏被人邀請去做一個嘉賓但是要我做一個主持我是覺得恕我直言不過大班聽完你就當算了我其實我想我有甚麼居馬我不會想這些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太清楚我只是覺得既然這麼難得有機會讓我去講我自己的想法跟一些聽眾和市民去分享甚至我也有機會透過這裡回頭我們可以聽到更多人的聲音對我來說已經 是很難能可貴的一個互動我覺得是這樣現在你可能說收費我就有聽到當然這是我自己的意見也不代表本台立場起碼我現在經常都用我們就算在廣播的時候為了跟外面去聯絡或者可能要第一時間掌握一些東西我們都可能在WhatsApp WhatsApp你要不用付錢現在不用付錢但你告訴我可能那時候給1元美金我覺得給1元美金都很合理一年你可以這麼方便去用甚至我們可以第一時間可以做一些很反應或者其他東西我覺得前幾天看到我們的帝台我們都在說是不是好像沒有免費午餐事實上如果你問我這個世界真的沒有免費午餐 每一件事你都要付出代價,爭取你的代價是用什麼去呈現,用什麼去找數,我只能說是找數。WhatsApp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你要用的話,最終可能他真的要去付錢的話,如果你覺得他是真的方便,而且他的經營概念就是他維持一個高度的私隱,他不用你,要看廣告看成的,就是這樣。作為一個電台也是。 如果我們可以有聽眾可能真的支持到這個電台的話我們相信也很多東西我們的自主性是會加強這是一個事實這是一個商業世界裡面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但這些全部都是有賴我們可以繼續經營下去我覺得這100條路大班可能我不知道他怎樣想但是我覺得路漫漫舉步維艱路漫漫但是 這條路總要有人走的問題就是你是不是其中一個同路人在這條路上大家可不可以就算我們大家想法不同你走前有個可行後有個可能在旁邊學你說去氣一下水去淋一下花不要緊只是同一條路上我們一定可以大家一起去這個就是我自己的想法也再三 我覺得是一個感激我有機會在這裏跟大家走這條路絕對是我自己都是覺得是灰的但是也都是我們大家真的要想想頂住頂住來說是頂住D100給D100 是繼續有生存的空間 讓D100可以跟大家很謙虛地呈現一些事實的真相 D100難能可貴的地方 就最重要的一句話說真話行公義你行公義好憐憫但你沒有說真話 這個有什麼意思很多傳媒都說是的我有行公義我有基金我怎麼不好憐憫這樣又什麼但他有沒有說真話呢在這個方面來說幫幫忙各位兄弟姊妹各位長者各位香港人各位聽著環球廣播的 所有我們的熱心有熱血的幫D100頂住 頂住D100有一個發聲的平台 我亦都不相信D100的主持 除了說真話之外還有什麼任何的目的或者有什麼野心什麼從政各方面我是很少看到的大家只是 想說一件事出來也沒有什麼其他的目的動機是一個就是說回真話將事實出來說回出來我經常覺得是回來D100周鵬、阿澤他們就將新聞整好了 執好了料我們就是未吉羊一火頭智多星將那些菜炒好的菜拿出來然後弄成一碟碟的東西未吉羊一拿出來給各位愛時命我覺得如果你用這個去講的話 未吉羊一 我就說我們樓下那間<笑> 就是M字頭那間跨國大的快餐連鎖店。 很不同的地方作為一個食客的話，其實很多人可能說那些叫做不要說是垃圾食物，即是我叫做快餐食物，其實那些食物有什麼不妥呢？沒有不妥的。火頭至多星，我記得未吉陽日。是啊，我知道，我就告訴你分別在哪裡。做那些其實很簡單，是一個工廠式的流水作業。 所有東西就套餐式加A加B加C加D減什麼或者不要什麼換什麼再換什麼公仔給你，所有東西是已經是既定了。但如果你問我美吉洋有什麼不同，美吉洋就是它真的找個心出來，也難聽一點說句，你有一天可能你那天就差一點，你那些菜都不同味。但問題就是你不會吃到一模一樣機械的味道。 因為機械的味道其實每一個人，我們最終我們不是一個機械，我們是一個人。作為一個人的話，我們就有七情六慾，我們就有喜怒哀樂，我們會因為一些新聞我看了之後，我們會心有戚戚然，有一些新聞我們看到之後，我們會覺得哇，即是如有榮儀。我們所有東西我們是從我們自己的感覺去出發，然後去跟大家去做一個可能講返或者可能轉述返，甚至去分享返去評論返， 但我們是由心而發，但你說如果不需要的，我只需要M字頭的話，其實何必呢？我們完全純粹搬字過字就可以了，我們何必要加我們自己一些想法，我們自己的感情，甚至我們一些反應下去，何必要大動肝火，有時何必要這麼勞氣呢？為什麼我們不留一口氣去暖肚呢？天寒地凍， 為什麼我們不對自己好一點，就是為了我們有些想法，我們想去做，或者我們想多些人去知道這件事，也大家給多些聲音出來。是， 微吉陽一，1831、138，跟我們再談談。如果到時說樓市真的升了50%的，到時你又說這個條例會終止生效，那是不是傻的呢？那一旦如果是否決的話，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王國彤、盧仙娜。2月22日的《蘋果日報》的評論就講到中國、中國人和香港人的城市，李怡先生就講到了1996年2月的《信報》， 曾經有一篇國際投資的占星術專家盧碧琪女士對97後香港的預測，這位女士就說，占星術告訴我們一國兩制是不可能的，中國對香港的控制會越來越緊，以往的種種自由會喪失，香港會變成一個完全的中國城市，而不是一個中國人的城市。 還有大批大陸移民來香港，香港草根階層將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中國會用政策限制新聞自由。李怡就說，當然不是要讀者相信占星術，不過這一段說話就令到他今日感慨的是那一句，香港會變成一個完全的中國城市，而不是一個中國人的城市。香港和台灣庇護了中華文化，將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下了下來， 讓很多根子裡的東西免於浩劫。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統治下統治了100多年，但是這個中國人的社會保留了中國人的傳統習俗和美德。7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港英的廉政和其他市政，令到香港不單止是居於四小龍之首，而且社會的文明程度，即使是跟全球最先進國家相比，毫不遜色。 從世界各地來香港的人都幾乎是欣賞香港，都喜歡在這裡居住。香港對各地的來客都非常友善有禮。97後的香港有一段時間真是沒什麼變化， 不过近这两年出现了香港人这个字，是中共政权越来越急于将香港这个中国人的城市变成中国城市。从政治、经济、社会到人口迁徙都是这样。中共舆论不再讲两制，而是强调一国，要香港人不是只顾基本法，还要注重中国宪法。香港小市民的生活空间不断受到大陆游客和殖民挤压，为了生存， 不单止将中国人的城市变成中国城市，而且强调这里是香港人的城市，香港人优先，亦都开始流行。无奈之前南方周末访问了大陆作家严连科，他就说欲望已经不能够准确地概括今日中国人的道德和精神状况。今日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欲望和恶望所左右，什么是恶望？就是去偷一个苹果，可能是欲望所致， 但要将苹果树挖走，还在自己家里面，这种就不是欲望，而是恶望。恶望是整个社会处于一个罪恶的状态，社会发展得越快，人心中的罪恶的思绪和行为上的恶就越来越多。你活到八九十岁，也难以见到好像盖茨这样将财富留给社会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一个阶层。这个是非常复杂的。 发展的社会当中几乎没有人有安全地带。当整个社会处于一个罪恶状态的中国，香港要不要摆脱中国城市的命运，找自己的安全带，让这里成为香港人的城市？ 你剛才說未吉陽日是不是未吉陽日那我問你知不知道誰叫郭咸城郭咸城提示提示提示郭咸城郭咸城靠一個人去守護而已哦咸城郭咸城是不是金庸那個不是誰郭咸城就是靠一個叫蝙蝠俠的人哦 郭咸城是一個罪惡之城，很多罪惡，什麼又有小丑又有企鵝，就不明白為什麼那裏，正如東京永遠都有怪獸去侵襲一樣。郭咸城永遠都有很多惡人，但需要最後要一個蝙蝠俠出來，某程度上一個黑夜之神要以暴 是逆暴，或者高咸城，或者高咸城，我們小時候叫郭咸城，但問題是是不是要這樣呢？我們面對這麼多的惡望，我們應該要怎樣呢？是不是要更加惡？我覺得現在你問我，其實我覺得有少少是這樣，我覺得是有些跡象，有些跡象我們呢， 將我們看不順眼的東西固然可能我們都透過很多種種的途徑去表達，但事實上也真的有些情況之下，我的感覺上真的有少是以一個更加激進的手法，但我不是說這些激進手法是對或者怎樣，我是覺得為什麼會這樣，我會問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我們的人好像突然間躁了那麼多，我們好像隨時都很容易被人叫做他其實是什麼原因呢，不會無端端的，以前一樣都有旅客的，有來自不同地方的旅客的，但為什麼香港好地地，為什麼現在是這樣，不需要官員經常告訴我，其實香港是旅遊之都，以前都是，現在都是，但問題是為什麼以前的旅遊之都和現在的旅遊之都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為什麼我們會動一些，我們就直接是按耐不住呢？我們應該要去到今日才可以爆發出來呢？其實是不是應該不只是今日呢？其實兩年前曾幾何時，某種程度兩年前只不過就是那時候是一間名店的店舖已經發生過一次了，一些叫做大家已經為了一些安排上面，或者可能個別店，你可以說個別店，但某程度上是反映了我們的城市向哪裡去靠攏，我們自己一些門是商家又好，或者可能我們的政商都好，他們向哪裡去靠，而越來越跟我們的所謂普羅市民越走越遠，而先令到我們在一方面我們可以依靠的越來越少。 另一方面我們受到的劑壓是越來越多我們才爆發我們可能現在只是想很多說我們很粗暴甚至說我們會是暴民其實是誰逼出來的呢我覺得事情必然有因我們去想的話我們是怎樣 當然剛才李怡的評論很好說出來可能是我們的國家到底的人民為什麼又會這樣呢人民的質素可能在改革開放之後越來越不要只是往前看或者可能是利欲分心甚至現在就是惡向不知惡向哪裡生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否真的人民的問題還是政府又做了什麼又或者沒有做什麼而令到這個情況發生呢我會一直都是想為什麼太多問題了就是答案要大家一起去反思但是我相信我覺得不是反思你不要介意反思完了反抗了我們真的 不要再反什麼反抗但我覺得反抗不是純粹那種真是以暴易暴而是我們要告訴他我們不想這樣我們是反抗一種意識就是說一些可能真的叫做大家逆來順受意識但同時間我們可能真的要去反抗的就是說我覺得就算我們要去講出我們的聲音我們還有一些把持就是 我們要明白我們應該的態度是怎樣我覺得是個態度的問題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們應該有個態度我們應該呈現怎樣為之我們的香港人但我覺得去到一個位置有時候我都會擔心的去到觸發點就太遲了去到那裡一發就不可收拾是不是真的要去到這樣 要去到動用甚至可能有人大講到不知曾幾何時那些就曾幾何時會動用防暴隊我們先來一次真的一個大對決跟他攤開叫做大家曬冷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呢我們是不是想我們的城市變成這樣呢是不是呢今天的話題都 很語重心長當然我們絕對是最少我不贊成所謂的蝗蟲還吉爾毛蟲還有什麼爬蟲我覺得那些說完之後第一我也是一個很悲涼的感覺 很悲涼的就是我們為什麼我們議會會有一些這樣的人如果你告訴我們用一些所謂的昆蟲去罵一些人甚至可能牽涉到歧視當然其實我還在想歧視什麼但如果你說要用一個爬蟲來形容一個新聞的工作者一個媒體的人這個是不是有一種歧視呢這個 是多個歧視是啦所以另外一位議員大聲疾呼我們白甲議員他又說低什麼低字我覺得不是跟字無關係我很少去評價一個人我覺得智慧的東西大家相對而已李慧寧呢誰呢我覺得不是關於智識我經常覺得很多東西不是關於智不智識正如我們很多聽眾沒有啊王Sir你啊你啊法律界我覺得不關的越讀得書多我越覺得越大問題但我覺得是低什麼低劣絕對是 低劣這些行為因為兩句話你應該一起聽他說我不認識你你有多厲害你為什麼要勞師道中我真的不知道他真不認識還是假不認識但無論他真不認識假不認識他用這樣的方法去講去形容去描述的話我覺得是很可恥 所以行為是低劣，他本身都是一種很低檔。但我覺得最難頂的是什麼呢？其實是當這些新聞出了之後，我又看回這些媒體怎樣去報導這件事。今天我打開報紙，亦都看到有這樣說。當然，他的說法，大家什麼報紙其實都很容易去對號入座。接著就說，其實他真的，一個主持人有多 不適有什麼出奇，接著王議員還要稱呼他為醬哥，我不知道原來他真的有個叫醬哥，大笨醬那個叫醬哥，我覺得是吹醬的醬，醬哥就應該對的。哪有人拍攝出來，這些我不懂，其實我都不想認識這些人，我也不想認識一個這樣的議員，但事實上這就是我們議會裏面議員。而那個新聞，即是寫那個新聞的，還要引述，還要引經據典，說小爬蟲有出處，你知道小爬蟲原來有出處，是嗎？他說有典故，但這個典故，我不知道怎樣求其打一隻字，他說典故就沿著開國中國的，我應該不是說中國，我們又是經常都被人騎，騎了中國的兩字，愛國的字，其實就是當中共得政權之後，其中一個開國功臣，其實也都不得 之後都不是很好過，所有那些除了那幾位高高的一兩位之外，個個都不好受。但這個其中一位開國功臣就叫做董必武。董必武就是說他曾經批評過林彪，但又是曾幾何時，林彪直接是被欽點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但他就謀反，說謀反而已，其實我想在毛澤東身邊個個都可能是謀反的。 不過謀到就謀不到，就是謀到出面和謀不到出面。這個林彪我相信一定是在當他失勢，甚至有一個五一七起義之後已經被殲滅之後，我相信董必武出來說話了。他就說這些簡直是欺世盜名小爬蟲，以假充真就變色龍。他就說出處來住這裏。 我覺得這個記者也好，作者也好，都不得了，這樣都可以穿鑿然後附會。但如果你就這樣看那句欺世盜名的小爬蟲，以假充真就變色龍，我覺得形容那位醬哥就更加貼切。我不知道，其實我心裡想，我真的有一絲的想法，會不會這個記者是曲線，特意寫一篇文章， 就好像說醬哥啦，聰明啊醬哥，你都知道小爬蟲都拿出來說，還是真的其實在這裏寫法就反語，其實你才是一隻大爬蟲。你這隻爬蟲大家都明白了，欺世盜名，零票可以當選作為功能組別，總之就是可以安坐議會之中，不需要經過真真正正的一個選舉。 然後亦都在裏面以假充真，其實他講過什麼，提過什麼議案，做過什麼，大家翻查，大家可能一目了然。但事實上，作為一個議員，他只是講到這些說話，就已經觸見他的檔次，觸見他的品性，這些不是一個欺世盜名以假充真嗎？所以我就在想，那一刻，記者如果真的這樣用這個心思曲筆去寫的話， 就值得讚歎，但我猜我都是一廂情願。我們聽聽我們的黃議員黃定光立法會議員怎樣說我們的知識爬蟲。我們都不喜歡李慧玲，人民力量都給李慧玲一些很多很偏頗的批評。李小姐她對商台對特區政府 甚至是特首提出了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控，我們今次要查的就是究竟特區政府有沒有透過發牌去給這個傳媒機構的壓力。 這些小爬蟲為什麼要拿來立法會要P&P這麼大件事，李慧玲是什麼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一個議員， 你沒理由不聽新聞，沒理由不聽電台，沒理由 不聽評論這就很簡單的事文記的證人渣我都不認識你 其實我覺得他不是說physically不認識這個人 那個誰跟我們談過要我們道歉要賠償那個邊位這些人家不認識你那些還要當著所有國際媒體之前去說你那怎樣暗又爭取又回來又階段性勝利不好意思我真的想問階段去到哪裡現在大家不說不問又沒有了去到哪裡 沒有了這件事,又說幾天之後會給大家一個答覆 然後告訴我們要怎樣,那些什麼鬼制裁 公務人員只有幾十人來香港,你說稍微誤會一點,算什麼制裁 到現在搞成怎樣,這些我真的不認識他是老鼠 所以,你這樣說人家小爬蟲呢 我雖然知道你是堅定不移的變色狼但是開始堅定不移變色狼永遠都轉態的好頂他我覺得你這樣出口傷人你一定非我族類身為一個立法會的議員在公開的會議上是以爬蟲去形容一個時事評論員 你只是自己貶低自己的人格你亦都是在打擊立法會的形象這些就正一是什麼呢有破壞沒有建設他建聯的他們那個會他們的黨堅定不移變色龍如假包換小爬蟲 堅定不移變色龍,如假包換小爬蟲 立法會最多這些P&K的,就是這些 堅定不移變色龍,如假包換肥爬蟲 開心完有破壞沒有建設,真是開始 我想說的昨天大班都有說到事完就是我們一位立法局議員去完旅行接著回來這就是我說的就是那種以一種很粗暴、很粗野、野蠻、霸道的方式去爭取這些才是我自己由頭覺得你如果作為一個民意代表都是算是一個領袖你不需要說的話樣樣都要適合人聽作為一個領袖幾時都是你是應該我說的話未必適合你聽但是我會帶你走一個對的方向這些就是領袖但是為了取悅一些人 帶他走一個不正確的方向在這方面來說大家都知道是說哪位立法局議員但是昨天大班也提到我們所說的我們一哥有說到佔遊論是否等於是公眾地方 行為不檢，聽聽我們執法的一哥會怎樣說這段話。大家會看到在這個事件裏面，因為是遊行人士指罵一些內地遊客，令到有店鋪要關門，也都有些遊客本來想離開店鋪的，要退回店鋪那裡。我相信這些行為已經破壞了社會安寧，所以警方會依法跟進，不排除會有拘捕行動。 拘捕行動會不會被人覺得是選擇性執法呢？針對遊客，如果不是，你只是平佔領遊輪那些，可能都是涉及一些類似的。我想跟大家說，執法一定是根據法律的標準的。如果大家不清楚郵輪和公共地方分別，大家可以回來研究一下。 有什麼分別？ 那就是大班 都有講到這方面，我相信我們是講真話，有少少分別的。當我們講到公眾地方的定義的時候，其實每一條法例是有不同的定義的。一般來講，我們講公眾地方都是離不了簡易治罪條例，Simple Offense 以及公安條例 Public Order 以及我們的罪行條例 Crime Ordinance 這些都是有講到什麼叫公眾地方。每一條法例是有自己的相差的定義，但原則上公眾地方就是不理你是公家的地方或者私人的地方。 一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公眾人士可以進入的，可以access的，即是public access。我們亦都有講到我們的渡輪，或者是長洲你在哪裡，你搭的渡輪各方面。如果你在那些渡輪上面，你是有 任何的霸佔行動各方面來講，這個除了是我們的附例之外，因為渡輪本身來講是我們是找八達通，任何人士都可以去的。所以這些你去愉景灣或者什麼，雖然他們私人的物業，但是在法律上來講是一個公眾地方。郵輪就是應該是有分別的，因為郵輪呢 不是我們普通公眾人士都可以去，你一定是買票，然後他讓你上去，所以原則上你是一個客人，一個旅客，是一個客人，未必是我們所謂的法例所說的公眾地方。Haven't said that 講了這點之後，但是無可疑問，郵輪 是一個私人的產業，當你是這樣去霸佔一個私人的產業而要求賠償，你已經是侵佔了別人私人的產業，是一個trespass。如果是郵輪的主人要求警方作出任何協助，而仍然是我大了，我的名望 名門望族，我是誰啫？相反那個就是我認識你誰，那個就是你知不知我是誰。我想到怎樣回答，如果有人問你知不知我是誰，我立刻跟街坊說，你知不知我是誰？那個傻了，他不知道他是誰，傻了各位街坊，各位朋友，你看著他，有一個就是經常說我是誰，他不知道他是誰。 我不是侄女，是你問我你知不知你是誰，我問別人，他知不知他是誰。所以當你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你是很barbarian、uncivilized。如果人家要求執法人員來的時候，如果你還是這樣，或者執法人員覺得，哇，我大枝在上面，我不是什麼，你就一定是阻差辦公。 而且是 亦都是在香港的形象之中樹立了一個很差的形象，亦都是帶領你的選民走向一個很錯的方向，只是因為一件事，就是你不敢說真話，你想說的話出來，覺得我都很傷感，我都同感，你就下船一起看著船哭，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正話我們外面監製所說，是民字頭所謂的議員，這些就是所謂的質素。 如果到時樓市真的升了5%，你說這個條例會終止生效，那是不是傻的呢？一旦如果否決的話，這個訊息會令市場有震盪，我們要小心處理這方面的問題。這些小爬蟲為何要拿來立法會要P&P這麼大件事？ 你以為是什麼？我都不知道是什麼，那就說壞了低智，低智式，所以低智式，你明白嗎？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黃國彤、盧仙娜。哈嘍，我們在我們的線上接通了我們的基業主席。 岑姨娜，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我哋又通電啦，上個禮拜之後，又可能麻煩啦，岑主席，我哋一樣，正如我哋唔想去遊行一樣啦，可唔可以講下聽日嗰個一啲安排同埋情況啊？ 那個遊行將會在遮打花園集合，集合完我們就會遊行到特首辦的辦公室外面集會，然後下午集會大概會有下午3、9時開始，有陸續的嘉賓，裡面有很多人上台發言。 主要就大致上就是這樣，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呼籲市民，或者上個星期我們有些藍的師弟，今次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可能穿黑衣服或者什麼衣服或者沒有dress code的任你們穿，但是去到現場其實我們就會有藍師弟，希望讓他們是 即是掛是想，始終這次蔡新民自由、蔡言論自由，藍絲帶是一個表徵，我們大概會有這些安排。明天會不會有個台仔、平台仔？應該有，有個嘉賓會上去講。那個地方不是太大，我們都會設置一個平台，我們希望明天 大家都知道隔壁政府總部有另外一組的人在舉行另一個集會，我們大前提之下和我們所經的所有遊行的路線絕對不會兩者會碰見，我們整個遊行和集會希望以一個和平的方式進行。 燕蘭，你可不可以講講遊行的路線呢，如果你是記到的話？ 我細節就不是很掌握了，我們應該會經過遮打花園，然後去金鐘那裡落回天馬公園，落去的大概仔細我就未有掌握到這個資料，總之我們跟著走，我們跟著走，我們就試殺了路線了。 應該是經過金鐘那裡下去的。好，那有什麼呼籲？我們呼籲全香港市民希望明天走出來，我們認為這次遊行和集會是一個覺醒的運動，我們這件事近日發生接二連三新聞界出事， 不是作為一個建單一的事件，再不是跟市民無關，我們希望能夠將這個訊息，很清楚地表達，大家都知道，記者在新疆被人打，但這次涉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問題，我覺得需要香港人明天用腳上街，遭受打壓的新聞界，我希望他們能夠了解到情況，亦都 希望他們知道我們沒有了言論自由、沒有了新聞自由的時候，他們的下一代，我們的下一代隨時可能指鹿為馬，我們香港或者會出現了皇帝的新衣的情況，我們呼籲香港市民能夠用星期日下午這段時間，能夠加入這個遊行集會。 我想再說詳細一點，關於明天的遊行路線，由遮打花園出發，沿金鐘道向東行，然後經天馬街進入下學道，直達花園。好像聽說有些變化，總之就跟著大會，原先有些跟警方都 final了最後的路線，即是確定了。總之我們跟著行，辛苦了，辛苦了，記協也辛苦，岑以蘭，大家盡力撐到最後一刻，唯有多謝你，多謝你，好，麻煩你了，多謝你，我想聽聽一位聽眾之前，我想說一點。 王Sir，我想問一下，是不是有一次法律界全黑衣？那次為什麼呢？那次我們是抗議一個釋法行動。所以我想說，記協不是為自己的，正如當日 法律界的黑衣不是為自己的，不是因為他們受到可能說我們的工作上面，或者可能我們的專業上面受到一個所謂的衝擊或者挑戰，不是，他不是只是說這件事，不是只是一個行業，或者可能只是一個一件事是只關乎我們自己，而是講一個公眾的事情。記協講的事是新聞自由，是講我們的言論自由。 然後當日法律界的說話是我們的法治基礎，這些是全部很重要，我覺得市民一定要出來。我們現在有聽眾的，是黎先生是嗎？黎先生早晨，早晨，不好意思要你等，黎先生有什麼想說？其實我想說幾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記協遊行那裡，無論如何都要支持，我覺得是，無論人們支不支持記者，或者你支不支持 民主派也好，什麼派也好，左膠右膠也好，都要企出來。其實很多原因的，首先一件事就是現在都看到傳媒基本上被政府控制了。就以早幾天那些反黃人士的事件，你見到所有傳媒、官媒、甚至乎官員各樣都是指責他們暴力、歧視各樣，但從來沒有人去 提出原來平機會早已說明罵人英國狗是沒問題的。昨天再聽到一次，我看到周一鱷接受訪問的時候，泛指和英國政權有關的，但他又很有趣，如果你罵人家蝗蟲、罵人家支那人，就有歧視。我不明白那個道理，為什麼你可以雙重標準到這樣，而他們的傳媒 被他控制了傳媒，又照樣報出來，不去探究道理在哪裡，為什麼呢？其實兩件事都不對，你罵人家蝗蟲是不對的，但反過來你罵人家英國狗，各樣那些都不覺得會是一個對的事。絕對正確，是啊，但為什麼我們每一個市民都懂得問為什麼，我們拿一個編報出來，問題就是我們大家只是嘗試帶出一個觀點，或者我們嘗試去引發大家去討論，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他控制了傳媒，永遠只有他說，我們沒得說。 所有道理好像是他所說的甚至乎那個秃鹰他說拘捕就拘捕說不拘捕不拘捕又說要立例要對於這個獄警這件事要有指引其實我覺得沒有問題但是永遠你就沒有了另一個聲音就是說 OK 獄警是有指引但是你會不會有指引就說警員執法的時候都要對人家禮貌呢就算我犯了譬如他們抄牌出一張告票我是犯了事我不是什麼大罪就算我犯了罪我都不是立刻就有罪你應該是對我客氣一點或者公平一點你不要只是一味就說人家遊行示威那些人騷擾遊行要拘捕那些愛港力騷擾立法局議員甚至乎打人各樣那些你又不出聲不說的如果傳媒是 被他們控制的話一定是很恐怖的甚至乎你是被人打完你都不可以出聲你出聲就說你阻差辦公你跟阿徐說阿徐我被人打你不要吵你再跟我告你阻差辦公絕對是很慘的黎先生你指出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雙重標準我覺得這就是雙重標準怎麼可以變成私用見慣呢有些個別事件就拿來大眾文章可能有個教師告訴你他說粗口可能他在環境裡面做了一些事情然後就大肆鞭下就只是說他怎樣怎樣然後警員執法的時候受到一個不尊重的對待然後就說尊嚴受損然後以後就不知道阿Sir以後怎麼執法講得好像很大我想問 剛剛出了新聞也有一位警員飲醉酒之下直接非禮一個教師你想想市民大條道理我跟你說的就是我覺得自己安全受威脅以後的市民我們怎樣生活我們是不是警車有毒品呢我單一的事件拿出來然後我就在這裡借題發難 為什麼我們都會問為什麼所以如果用他那個單一事件可以發到無限大去引起社會的關注其實最近很多警員犯事的事都可以拿出來討論很多交一個報告給梁振英觸目驚心他又不責成保安局局長交個報告給他我不覺得警車裡面有毒品是一個安全的事 你說就算當人家放下那個毒品在警車上很老實一件事如果那個人放了炸彈在那裡那怎麼辦我想不只是警車警局大家還記不記得有一間在旺角警署裡面發生一個報案人被性侵 不是吧我們以後我們市民怎樣我們覺得我們的安全受威脅然後我告訴你以後我們怎樣過活 這些就更加令人害怕為什麼沒有人說又沒有人要交什麼報告然後告訴我們做些什麼我覺得很多事情市民看在眼內我們在發聲很多謝黎先生繼續為我們發聲我們下一位張先生兩位早晨其實我想說一下其實李怡先生那篇文章說到香港的中國化問題 我覺得你們說的那種因為你的身份有差別對待特別公權力這對有差別對待就是一種中華的表現幾年前記不記得有一個我巴士李剛的故事他是李剛的兒子死人對公安來說你知不知道我是誰我爸李剛他是小小的地方公安局局長都巴閉你說我香港那些 建制派那些有很多是全國什麼什麼什麼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之類的全國黑幫又說投資原來都是正義其實這件事你可以看到除了在日常生活裏面甚至乎在經濟上面都是移民了來香港盧先生你都知道譬如阿里巴巴上市他那種上市形式是對小股東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們合夥人制度港交所無論是拉生意也好他就幫他名落在那裏你說證監不是因為有幾個澳洲人頂住的話我相信就沒有了 守則是亂了，我覺得這些就是無論你在哪個層面，就是在我們整體的民生層面，甚至可能剛才你提到的，就是很好的張先生提到的，就是一些商業，其實我們現在知道，我們很多真的，我們經常都國內那種說法，就是香港沒有了，國內就死定了，但是我們看得到更加多的，就是如果國內不是透過香港這個資本市場， 很多國企甚至可能大企業，甚至阿里巴巴其實都是一個民企，哪有這麼好在香港可以上市，可以完全有一個天價上我們的資金可以拿得到，這些不說的，為什麼大家不說這些都死得的，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互惠互利，我不可以說大家互相是怎樣，但問題起碼大家是平起平坐，當然可能很政治不正確，香港是一個小的地方， 中國是一個這麼大的地方，但正正是因為我們這個特別的小地方，我們更加要保持我們自己的位置，不可以成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我覺得這種差別對待，它是一個最不好的地方是什麼呢？你破壞了遊戲規則。你好像阿里上市，如果它將來真的產生了對一些小股東有不利的事情的時候，你怎麼補獲呢？這個香港這個所謂 幾十年來建立起金融中心這個招牌，被你打爛了。香港曾經說幾件事，第一法治，第一個資訊流通，我覺得這些東西全部，正正現在我們剛才無論是張先生你提到的，是不是一致性的對待，法治之下其實已經是人人公平，每個機構甚至個人都是一樣的。另外就是最重要的資訊，我們是知不知這些東西， 我們的新聞到底，我們的從業員，我們的新聞媒體是不是用一個真的持平、客觀、實事求是的態度，將這些東西呈現給我們所有人看？沒有這些的話，其實可能今天我們告訴報紙賺了多少錢，為什麼可能是很好的，對香港又賺了多少錢，等等，然後告訴你為什麼我們這樣做，可能是這樣的一個報道。沒有，你已經喪失了你自己的遊戲規則，不過我們持之有恆，也都是我們大家是 很全世界都明白的一個the rule of the game。 某程度上一個改革開放只是可能用了二十多三十年，三十幾年都教我們什麼呢？你可以在其他地方可以教，但是如果你說在經濟上面，我們怎樣去維持一個所謂的金融城市，我覺得我們應該是不是還有些資格呢？應該當然我們要守住 很多的事情，不是錢多就可以了，我們下一位是黃女士的。黃女士早晨。早晨兩位。早晨。不介意，我叫盧先生。好啊，好啊，好啊。知道自己有。是。所以我覺得大家自己有講話可以。是啊，暢所欲言。首先我想講就是，寧明而生，不默而死。是，寧明而生，不默而死。好，好句。 如果我們今天再不走出來呢， 現在其實香港除了一些白字外，是沒有地方可以講政治，正正式式地去講政治，去批評政府。李慧玲其實我對她不是很認識，因為其實我不是很多聽她的節目，但是我這個星斗市民我都認識她，一個作為叫做立法局議員的人是不認識她，她多關心香港的政治呢？多關心香港的事呢？ 李慧玲批評政府人都知道了，可想而知這個叫做議員，香港立法人要出糧給他，回到他只是在睡覺，他有權批評李慧玲叫做小爬蟲，我想他就叫做屎蟲都不如了。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呢？其他人認不認同我不知道，我很認同。黃國彤也很認同，香港人立 納稅人出糧給他，回到睡覺，昨天毛姨都說，是人都知道的，我們出糧給他回去睡覺，寧願票去當選立法局議員，他有權這樣去批評人，香港現在還變成什麼社會？另外一件事我想說的，就是剛剛 我在Facebook看到一個 其實是應該是誰版呢？這個是 《經濟日報》講的有一個叫做智經研究中心，我想說凡有智智有經智加上那些都其實已經明白他想說什麼了，不過黃律師繼續告訴我們，這些就叫做智商低能神經研究中心。 我都說我們聽眾很有見地，張飛已經搞到我們雞毛鴨血，他的父母來香港拿中援，補充香港老化，經常都這樣說，我真的謝謝了，他們的父母有多少，可能你看現在香港不要說雙飛，單飛很多都是這樣，女人隔離香港 他家裡有80多歲，然後就說他死了我很慘，我要家庭團聚，要帶兒子去老年香港，大哥，80多歲，不要說80多歲，50多歲都很快死了，不要說80多歲了，是不是這樣說？已經影響香港已經，大哥，我們納稅人已經很慘了，好像我兩夫妻那樣，我都賺錢，只有一個女兒，為什麼我生這麼少，香港生的小孩很貴的，養個小孩，現在800多萬，又兇，不要介意，我又用個字，就是兇我們有800多萬，我沒有400萬養個女兒。 但我盡心用我們的能力可以給的給女兒，她要學什麼學問，我們死慘死抵去供養她，這個是我們做父母的責任，是不是？喂，她那班，我不說，譬如傷殘人士，或者她們說傷殘人士，喂，那些弱智的小朋友，他們都去做那些社企，或者去賺錢，那班黃，我不說什麼蟲，不說了。 我要家庭團聚，我要湊仔，想我不出去找工作，一家幾口拿幾萬元綜援，我不上班好過啦，還有，根本你想的話，雙飛都來香港，他們說首先你不該，給幾個家庭去，給他研究的人提出的人家，讓他養一下他先，是吧？讓了他覺得多好，那才拿出來說，對不對？ 我們要負擔這些，我覺得我們納稅雖然我兩個沒賺錢不多，但我對香港我覺得我有貢獻，我又不如出來做事，絕對是將自己的黃金人生貢獻了，多謝黃女士，我們還有最後一位的聽眾是陳先生，陳先生，早晨，早晨，早晨，我打過很多次電話來的，黃國同先生，早晨，早晨，早晨。 上次跑步也見到劉師很有型，多謝，多謝，多謝，去幫手派的藍絲帶，明天我會去的，多謝，多謝，但是坦白說我們好像你們說的，我當然不想去這些聚會的，坦白說，是啊，星期日我來做什麼都好，我在家睡覺，睡覺，這樣就 對這個政府就當然很勞氣，昨晚也入梁振英數了，不用說了，你特首當選了之後，社會現在變成這樣，你無謂再一單一單地細拆，就時間也沒有多，現在政治收緊，我們就很不高興，其實我很感謝你們，亦都是 坦白說很難為你們，其實不要這麼說，我可以選擇不看全部的主流評論 TVB、成日那些新聞 我都不知道，如假包換小爬蟲，堅定不移變色龍，如果不是我都看不到這些，我不需要聽那些人說所說的說話，其實他們都是，我不知道怎樣形容他們，在那裡茶餐督撐，他們來說他們是小人物，我覺得妖言惑眾，剛才那位太太所說，就是我們要給納稅人錢，他們要供養他們的一班人，就很不高興，其實就是 明白，下一方面我們希望D100盡量自保，會好一點，雖然很感謝你們在努力，但我希望你們會打壓，同路人，打壓D100。 多謝你今天我覺得有幾句名句我們真的要記住第一就是所講到的遊戲規則第三句亦都是講雙重標準第三句亦都是令名而生不物而死多謝聽眾的贈給我們亦都贈給我想是香港都是陳先生所講星期日其實是family day 我聽日見完之後我聽日見不到因為我知道你給了授權紙下星期我不在了不過我也有提及的我下星期都不在了有勞就是我也不在香港還沒回到香港我還要再下個星期才回來跟聽眾大家互動但我一直都會留意香港我最重要就是我就算不在香港我都是很掛著香港即是我掛著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些事在說我們有心人大家都有心人再見